系啦，咁啊，亦都有，我哋今次会称自己做陈达人哥哥系嘛？ 陈达人哥哥， 陈达人哥哥，系啦，仲有 叔叔， 彩妮婶婶，彩妮婶婶，系啊，同埋希莲，希莲姐姐咁样啦，系啦，咁有咩好笑嘢？我觉得都应该有啲好笑嘢嘅小朋友。咁第一次亦都系，我哋系有一个商场去做咧，第一次嘅啫。 你会上去跳下舞咧？ 唔好啦，我怕小朋友唔开心同埋喊啦。哇，好劲啊，哥哥好劲啊，咁样系咁就无谓啦，又吓亲啲家长，搞唔到第二次啦，惊。咁今次试下咯，咁我哋觉得又系一个即系回馈到社会啊，又可以即系叫做系试下呢一个模式，睇下有冇嘢可以产生到出嚟啦。咁啊阿廉师兄啦，都系做继续做我哋嘅司仪啦， 系 啊，继续做我哋嘅司仪啦。咁大家有兴趣就过嚟。你我唔知道有冇職場報名呢件事啦，應該都可能冇嘅啦，因為好多都係即係面試過一輪咁先至有份參與嘅，啲小朋友全部都係經過咗長時間嘅練習嘅，唔係真係日日烏咁樣走上嚟嘅。 嗯， 咁啊，亦都係有個小朋友表演完之後啊，可以訪問下佢對其他小朋友跳舞嘅感受啊。 嗯， 即係你知噶啦，即係有機會俾佢啊。但又覺得邊個好啊？我覺得幾好笑嘅呢件事係可以， 嗯， 係啦，咁我都期待一下。好，咁 保重身子，流感勁啊最近。 好失禮啊！佢頭先收唔收到音？嗰啲聲咧好醜啊！好啦，咁啊，跟住就係首先啦，就咁樣嘅，咁啊都做少少。自我的宣傳先，我們平時做節目呢，我都會都忍不住都會講一下自己的活動啊，或者所見所聞，但現在我想我會少一點，因為呢就之前都做了一輪，經常都是 講 這些，我覺得如果大家要了解我就看 Facebook 啦， 是 啦，還有我覺得達人在線的時候，有上次阿廉姐講完他那個叫做是曼德拉效應咧，咁其實我即係我覺得都幾正嘅。雖然之前都有人講咗，亦都上 YouTube 睇，仲有好多人講，咁咧自己真正嘅講一次同埋了解過一次咧，就嗰個感覺係會哇，同埋大人在線嘅朋友一定係唔會本身係應該冇乜睇神秘學呢一樣嘢㗎啦，有機會就咁，所以變咗可能到你哋都未接觸過，都唔奇嘅。咁啊，本身廉師諗住今日都會再繼續講，我唔好啦，即係我覺得網上面有大把，我哋講過一下。咁對你嚟講係新鮮一輪就夠啦，咁就我哋再講第二樣嘢啦。咁同埋咧就快講多一轉就係咧少少個人嘅推廣啦，咁就每個星期咧，咁我自己咧其實本身喺一週刊咧，又而家冇姊妹嘅啦，佢得翻 apps 嘅啫，係啦，咁都會有一個逢星期五傍晚咧，都會有一個叫人鬼殊途嘅一個節目啊， 人鬼殊途 係啦，咁其實唔係靈異嘅講 係。 系啦，嗰樣嘢咧就係講人同埋我啊，同埋屎忽鬼嗰件事嘅屎忽鬼，即係因為我可能做過太多唔同嘅行業啦，咁亦都即係經歷咗好多嘅唔同嘅嘢，咁所以變咗都遇見咗好多屎忽鬼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會有好深層次嘅了解，咁亦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喂一啲你鮮為之，譬如品儀上面啦，品儀上面咁我喂原來有好多人呃。點樣去用啲手段啊，或者咩手法啊，或者有咩好爛嘅知識啊，根本係唔會有人講嘅。係啦，同埋呢一行咧，其實有好多人扮曬嘢嘅，將一啲複雜嘅嘢簡單嘅嘢複雜化，令到神化自己，繼而可能將啲價格提高咁樣嗰啲咁嘅嘢啦。咁我就因為唔好介意，我本人咧就依家已經係進入化境噶啦，係啦，咁所以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風俗啊，一啲小知識、小貼士啊，咁樣，咁就最搞嘢係本身尋晚已經上咗架噶啦，嗰段嘢都幾好笑嘅，剪得，咁兩個鐘頭後落翻架，就係原來話條聲有問題， 聲有問題， 咁所以今日再整咗之後咧，就會喺今晚。就會再出街。 今晚幾點啊？ 禮拜六。誒，佢話今晚夜晚咯。 夜晚嘅時 候。我諗轉頭我哋做完節目有嘅啦，已經係。 好啊，好啊。 係啦，都係喺翻嗰度，你自然揾到嘅啦，自然會彈出你嘅手機度。如果平時有 download 嗰啲其他唔同嘅周刊 app 嘅話，嗱，咁講完啦，嗰度講完啦，咁我哋講翻我哋今日嘅主題。係。係啊，今日係咩啊？阿袁之英。 哇，今日嘅主題就因為上次咧就講嗰個 topic 啦，咁啊有啲人都講喂幾神秘喎，得意喎咁。咁我發覺原來 你朋友有冇睇啊？ 有啊。 有啊，他哋睇完 覺得好唔好啊？做得，我覺得挺好嘅。其實 佢話嗰個 topic 好吸引，咁當然我的功力係仲要再努力啦。咁但係佢如果係以就咁聽個 topic， 喂，點解咁搞笑？ 我見你完全冇提過我喎。 嗱，因為朋友嗰方面佢淨係睇我咯，跟住佢睇完你之後，佢覺得啊，冇問題啊， 冇乜嘢啊，呢條友 冇乜特別，即係主持人咯咁樣。咁但係佢見到我嘅時間，佢就自然，因為佢係我係個 friend 啊嘛，咁佢自然俾 comment。 咁佢點知你又冇？我見你冇擺 Facebook 冇成。 冇啊，我就咁 share 俾佢哋睇咯。我就咁喺個群組度講話，喂，我想咗去做節目，你睇睇咯。咁上次你哋話中意聽曼德拉啊嘛，咁樣，咁我掉咗個 topic 俾佢哋。 好啊。 跟住後屘佢聽完就話，誒幾有趣喎。咁令到我自己咧，我就話，誒不如試下即係講一啲關於神秘啊。 好，唔緊要啊，你講啊。 今集咧，我諗住講咩咧？因為如果唔講曼德拉嘅話，其實我又諗到另外一樣嘢。咁呢樣嘢其實就唔係我發明或者我發掘出嚟啦。呢樣嘢其實網絡上邊啊。都好多人討論一個其中有一個表表姐嘅，咁啊係咩嚟嘅咧？呢樣嘢 Deep Web 咩 暗網係啦，暗網顧名思義啊！我問下兩位，你覺得 Deep Web 呢一樣嘢暗網咩嚟嘅咧？你覺得就咁聽落去 暗網類似鹹網嗰啲啦， 類似鹹網嗰啲， 類似鹹網啦，但係就可能唔係你要好多個認證身份先入到去核心嘅內圍啦、 核心嘅內圍。彩嚟咧， 點啊？咁你點啊？ 黑客嗰啲 friend 咯， 黑客嗰啲 friend， 我見到頭殼頂上高有好多問號彈出嚟。咁其實呢樣嘢係乜嘢嚟嘅咧？其實咧，我可以講翻嗱，所謂暗網網啦，即係正如人哥你所講啱啦。鹹網咩嚟噶？網站即係話 internet 啦。咁其實我哋而家用緊嘅一個 internet 嘅世界裏面咧，其實你就咁去即係可能 search engine Google 咁樣，你打啲字眼落去，跟住你會覺得好方便噶嘛。 嗯。 一彈出嚟就已經講緊係可能係幾千萬咁樣嘅相關嘅 website 喺曬度。咁可能你都要即係自己查啊咩 website 係比較好少少。咁望落去，你覺得啲資訊已經好充足噶啦，係咪？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我哋用緊嘅呢啲網站咧，或者呢啲 search engine 咧，講緊係佔我哋所謂嘅網絡世界裏面嘅。5% 啫，系啦，下咗咧。我當時嗱，呢啲數據喺邊度聽翻嚟嘅咧？其實就當時有一個即係專係講暗網，即係專係呢個 topic 嘅一個表表姐。咁我覺得哇，佢嗰陣時分享啲 topic 正喎，聽一聽先。一聽之下，我覺得好正。咁我覺得真係想分享一下。咁佢 呢個玩咗呢個 topic 又係幾時開始講過？ 哇！呢個 topic 啊，呢個 topic 就如果我聽翻，我諗最近期嘅都係2014年啦，2014、2015年呢啲時間啦，係啦，就 keep 住喺。到即系去讲好多呢方面啦，但其实代唔代表2014、2015年之前冇咧？唔系，系 keep 住都有，只不过喺香港其实2014、2015年左右就即系好多人又系讨论下啦咁样，咁之后就慢慢喺陆续嘅时间就出现咗一个表表姐，咁、那个表表姐其实是一个大学生嚟嘅。咁呢一個佢本身即係哇好厲害，即係佢做咗好多相關嘅資訊搜集，甚至乎佢 呢個表姐啫， 好勁啊！佢出埋書添啊！出埋書添啊！ 揾到錢喎，應該 揾到啊！即係我如果我咁講，其實我諗有啲網民或者朋友仔咧，如果本身有留意開呢啲 topic 嘅話，佢一定知道嗰位 置， 一定知。 係好 嗰位咧，咁好啦，講翻 先。正啊，個前言都 好有趣。佢講緊我哋用緊嘅網絡世界5% 啫。喂，咁下邊嗰集95% 係乜鬼嘢嚟嘅咧？嗰95% 原來就係深處喺呢一個所謂 deep web 嘅世界裏面，係啦。咁啊，簡單講就好似一幅圖咁樣啦，即係嗰個冰山圖，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咁嗰個其實好多唔同範疇嘅業務又好啦，或者可能生意上高，好多人都成日攞呢嚿嘢嗰幅圖去表達噶。咁但係呢幅圖，我係覺得表達 deep web 呢樣嘢係好正嘅。佢講緊話冰山一角嘅啫，我哋用緊嘅喺底下嗰扎咧係完全你睇唔到，但係好危險嘅。咁佢有分好多唔同嘅層次，咁 deep web 睇唔到但係好危險， 睇唔到但係好危險。 網站可以有幾危險啊？ 冇錯啦，以下落嚟就講多少少例子俾你聽。但係所謂嘅 deep web 就係咁樣嘅意思啦。咁俾個 idea 你哋知道咩係為之 deep web 先。咁 deep web 呢一樣嘢咧，其實你喺裡面咧，你可以當係一個我俾你咁樣去易明白啲啦。佢可能係一個淘寶啦，即係等於我哋現實世界一個淘寶，但係係一個黑暗版嘅淘寶。 黑暗版 即是不是那麼容易去到這個地方， 不是那麼容易去到的。如果你想要去 deep web， 即是你要去這個世界裡面，你怎樣去到呢？你是需要一個特別的一個路由器啦。 咁嗰個路遊戲咧，係要你做咗一啲特別嘅嘢， 即係新生入會嗰啲要。 類似你當係啊，佢其實最主要嘅功能係咩咧？係隱藏你嘅身份。佢將你自己現實嘅 IP 位置，即係我哋每人網絡上邊都有個位置嘅，嗰個位置佢係即係等於你現實嘅地址咁樣咯。OK， 咁佢就係隱藏咗你嘅 IP 位置，然後就可以俾你用一個新嘅身份或者一個假嘅身份入去呢個世界。咁當你入到呢個世界裏面咧，佢其實就係好似一個淘寶咁樣啦，或者可能係一個你當係Google 咁樣啦。不過佢暗黑版嘅，咁喺裏面你可以 search 到啲咩，揾到啲咩咧？可以告訴你任何關於犯罪、色情，甚至乎講緊係軍火，全部嘢你都可以喺、 即係犯法嘢，全部可以喺裏面好輕易揾到， 好輕易。基本上你喺普通， 正喎呢啲， 好誇張噶。基本上你可以話即係平時可能喺我哋即係， 但係差人都做唔到嘅， 做唔到噶，做唔到噶。咁但係當然你要有一定嘅技術啦。因為你除了用那個路由器之外，你都還要對電腦有相關的認知的，你要有些技術你才可以做到這件事的。那跟住呢，即是我們平時可能你上網 search 打一些字眼，即是可能是一些 Google， 真的是 Google 啊，即是可能那 5% 冰山表面那些我們平時用開那些，你打一些東西下去的時間 search 呢，它可能都會有相關的東西，即是例如可能閒網咁樣，跟住你喺裏面，你會揾到好多。哇！你可能覺得哇，林林 揾到好多安彩嚟。 哇！唔係啩？ 竟然係咁。 跟住嗱。你如果用 deep web 去 search 嘅話咧、你係會 search 到更加多、更加露骨、更加變態嘅嘢，好、恐怖喺裡面好多噶。係 咯。 咁呢一個咧， 點樣可以去到啊？ 點樣可以去到？ 除咗你有個特別嗰個嘢。 哎呀，其實我有幅圖，我一陣間俾你睇下，轉個頭， okay. 轉個頭俾你睇睇。咁、佢有一個即係特定嘅嘢啦。總之你裝咗，然後你有特定嘅技術啦，咁你就可以透過呢一個所謂嘅路由器。打開了那個 deep web 的門口了、門口了，不是代表你已經入到去裡面，跟住你就可以抽絲剝繭入去裡面去找一些東西出來了。那在裡面其實你打一些字眼，可能你平時 search 即是那些什麼毒品又好，什麼鬼東西都好，你平時在那些、我們用開 Google 那些你打毒品，那可能它會有些新聞給你看的，即可能說有誰誰被人拉了，但是你在 deep web 的世界你打毒品，基本上它已經會有了，真的給你去買賣了嘅一啲 website 喺度，好誇張，唔係直頭係買賣啊，直頭係俾你喺裏面買賣添。 外國嘅全部都係， 好誇張。咁佢裏面咧，最多充斥住啲乜嘢咧？其實任何嘅 奇怪嘢啊，乜鬼嘢都有嘅。 但係呢件事係外國定係東南亞定點嘅？ 佢其實係全世界嘅。 哦，即都有中文嘅。 啊，有嘅。 哦， 最近其實講緊，如果你有中文嘅話咧，即係有啲朋友係台灣咯。台灣那邊都會有咯 ，OK， 咁即係等於一個全世界的一個網絡咯，一個路由器咁樣樣，一個 internet 咁樣，但係 另外一個世界啦，直情係 直頭係另外一個世界。跟住咧，我上網睇咗好多相關的資訊咧，我見到哇，好誇張！即係你喺裡面咧，最普遍的嘢就是毒品。咁基本上你喺裡面咧 click 入去，其實你可以找到很多相關資料， 乜都有啦。 最出名的是有一個叫做絲綢之路。的一個網站，這個網站足足其實已經是被 FBI 冚了四次檔的了、啊、絲綢之路裡面其實全部東西是什麼來的呢？全部東西大部分都是毒品為主的、啊、而他們所謂的交易呢，他們所謂的交易呢，用什麼來交易的？沒有理由這麼傻，就是用 credit card 的嘛，他們全部東西呢就是用虛擬貨幣，就是所謂 真的淘寶的，所以、 啊、但是他們的虛擬貨幣那樣東西呢，其實就是用 Bitcoin，所以點解咧？最近 Bitcoin 之後，即係佢雖然跌咗啦，但係點解一直會維持喺一個咁嘅價格裏面咧？咁、樣即係一直都會有一個佢嘅價值喺度咧，係、 用緊嗰只貨幣。 係啊，係有原因嘅，嗰、那個虛擬貨幣，即係點解會維持咗一個體系上邊？好，咁跟住咧，佢喺裏面除咗有毒品之外，正如啱啱所講，即係你基本上打啲字眼上去，你就 search 到啲買賣，甚至乎買賣啲乜嘢咧？軍火啱啱我講過啦、人體器官都可以有。 哇！ 買空啊！ 好乸誇張， 買空都有啦，應該。 你講買空係斬人殺， 即係我揾人去殺人咁樣。 有，係啦， 應該都有呢啲。 絕對有，甚至乎係講緊一啲食人嘅網站，一啲教人點樣食人啊嘅網站。 邊個器官好食啲咁樣？ 跟住佢即係有曬食譜又成嗰啲，其實嗰個網站係咩咧？嗰個網站其實又係好出名嘅。出名了， 你有看過的？ 沒看過，因為我真的對血腥的東西不行、但我找 search 的時候，上網資料找 search 的時候，他說 top 15裡面其中一個一定最為人知最多人去看的，就是一個食人的網站，是一班食人族，他們即是那邊可能在美國、或者可能其他國家裡面、他不會表露自己的族群的， 但他就透過這些即是背後的東西， 我也相信真的有人會喜歡吃的， 很恐怖， 吃人啊，吃什麼啊，即我僅有一班人變態的世界， 變態咯，然後就會衍生了這些東西出來，即是你鼠有鼠路的，這個其實這個世界就 很恐怖的，即不像我們看得那麼平安咯。跟住還有很多東西，即是剛剛我所說食人的網站那些呢是、也有故事的，那裡面又說 有一個、叫做有個營運、是直接會說給你聽、有些食人族可能他們想買買人肉啊，想吃啊，可以透過呢啲網站地去交易到呢啲人肉翻嚟咯。甚至乎係有啲人啦、啊、叫做有啲人啦、啊、嚇，佢哋本身可能欠缺，即係冇錢啦、啊，簡單啲講啦 ，OK。咁佢可能爭緊一筆錢要去救佢屋企人嘅，或者點都好嘅。 佢斬咗自己隻手落嚟， 佢可以將自己肉體賣咗出去。 嗯、 因為有功又有求的嘛，咁佢知道有呢些門路的時間，即係佢橫掂都係啦，我跳樓都唔掂，我自殺啦咁樣。咁但係橫掂都係啦，不如將我嗰條命俾人哋攞去，即係攞去整嘢食啦咁樣，即係俾嗰啲食人族滿足到啲食人族，咁另外又可以換到一嚿錢，跟住嗰啲錢就會俾翻佢，即係可能佢屋企人啊咁樣嗰啲啦，係有呢啲交易嘅喎。咁但係你呢啲，你其實如果你喺普通嗰啲，可能我哋平時嗰啲 search engine 嗰啲、你 search 翻相關嘅呢啲資訊咧，你揾唔到噶嘛。會屏蔽曬， 買啲腳皮俾佢， 或者可能有啲相關嘅， 批啲腳皮之後賣俾佢， 或者可能嗰啲咩， 我有啲錢翻嚟， 外敷件啊嗰啲咁嘅嘢就會係彈出嚟話你係咪需要呢啲啊咁。咁但係其實 Deep Web 就係一個咁嘅世界，即係你喺平時我哋嘅正常網站、正常嘅 search engine internet 揾唔到嘅， 揾唔到嘅，你可以喺 Deep Web 度揾。好普遍添，仲要係 OK。跟住我其實今日咧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嘅。有幾段片段跟大家分享，不過我們在下一個環節分享，我繼續講 Deep Web 這個世界裡面還有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先。其實如果你說 Deep Web 剛剛我所說的、就是、黑市上邊的、就是、所謂的淘寶裡面，除了有、這個就是、人體器官販賣、軍火啊諸如此類的東西的話，你甚至乎可以在裡面、就是、你想到的都可以在裡面買、即係啱啱講話你叫做咩啊？成人網站啊嘛，鹹網啊嘛 ，OK。但其實你在裡面，你直頭可以買個聖爐翻嚟添啊！ 哇！ 哇！正喎、 啊，好乸恐怖噶！ 或者我推我自己出去做聖爐都得嘅。 嚇！你一定冇人要咯 ，OK。 即係我可以 sell 我自己嘅。 佢係有呢啲嘢噶，真係。 哇！正啊！ 好乸恐怖， 滿足到我哋嘅願望啊！ 同埋你講緊咧，之前咧有一單新聞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我諗大概都係年零前咁上下。話有個 model 啦。咁佢即係簽咗間模特兒公司，咁跟住之後咧就話，喺網絡上邊接到個 order 喎，話去好似咩咩荷蘭啊，定係唔知去邊度啊？ 大把啦， 影相嗰啲啊， 咩逢係見到 Facebook 佢一個人坐飛機，一個人帶住個機，跟住咧一係又影個餐廳好靚嘅食飯嗰啲，係啦，咁就九成八噶啦， 就九成八都係領嘢， 九成八噶啦， 有古怪。 是有古怪， 拖住劫啊，跟住一條友， 一條友， 咁又有古怪啦。 好，繼續。 嗰、那個咧，嗰單新聞咧，其實嗰陣時都幾轟動嘅。但係跟住嗰陣時，我記得 轟動乜嘢咧？ 轟動喺邊度？就係話佢無啦啦，即係俾人拐咗。佢去到嗰邊，即係去到嗰邊話做嘢啦，咁樣跟住俾人拐咗。咁然後佢屋企人就不，即係就當然報警啦，咁樣。咁跟住報咗警咯，咁然後點樣咧？咁啊，警察開始就去從佢嘅途徑，哇！點解會失蹤嘅咧？點解會俾人拐嘅咧？佢個屋企背景又唔係有啲乜嘢特別勁嘅嘢啊？咁點解會拐佢翻嚟？都冇動機嘅咁樣。咁跟住一查之下咧，其實原先係查唔到有線索嘅。係啦，佢嗰陣時就不斷即係警方嗰邊係咁去跟去跟啦。咁跟住之後嗰單新聞到最後咩係點咧？佢就話兩個禮拜之後呢、這個少女咧就出翻嚟啦，就俾人放翻出嚟。跟住之後，嗰個少女出翻嚟之後咧，就講話咩咧？佢話俾人拐帶啦。咁然後咧，嗰班人咧，其實咧就係喺呢一個 Deep Web 世界裏面咧，其中一個販賣人口嘅組織。 嗯， 拐佢翻去係做啲乜嘢咧？佢拐佢翻去咧就係做聖奴啦。 嗯，或者放翻佢出嚟喎？ 點解會放翻佢出嚟咧？呢、這個又係好搞笑嘅。呢、這個喺網絡世界上邊其實已經有討論過一個 case。喂，你拐佢翻去？點解無啦啦你又會放翻佢出嚟嘅？兩個禮拜仲要話 招呼唔好咯。 係啦，點解會咁樣咧？係咪話覺得招呼唔好？ 招呼唔好俾人彈中咯。 彈中，講起彈中，今日好似又討論緊彈中呢個話題喎。啱啱醒起呢一樣嘢。OK， 繼續講翻。咁點解會無啦啦放翻佢出嚟咧？原來啊，就係話呢一班嗰啲販賣人口嘅組織，即係你當可能有個頭啦， 頭上面仲有一個大的即係專係睇住呢一啲組織，叫佢哋去做呢啲事嘅人啦嚇。咁嗰個阿頭咧，嗰、那個組織嘅阿頭，佢有一個信念嘅，就係話總之你搞乜都好，你唔好搞一啲小朋友，唔好搞一啲即係叫做媽媽，係啦，呢兩樣嘢你唔搞得，其他嗰啲你去啦咁樣。咁佢哋個組織就係跟住呢啲咁嘅嘢去做啦，咁樣係啦，就跟住呢啲指引去做啦。因為佢哋係有宗教信仰嘅，佢標明話自己係有宗教信仰嘅。 咁樣好笑。 而嗰啲宗教 拐鳩人都仲要啊，係啊，繼續啦。 佢講嗰啲宗教信仰唔係正常嘅宗教嚟㗎，係啊。而呢啲喺嗰啲所謂嘅 Deep Web 世界裡面好普遍嘅，你見到好多啲古靈精怪嘅嘢嘅。咁好啦，呢單嘢究竟係點樣咧？到最後尾佢俾人放翻出嚟之後，嗰個少女啦就開始講，即係講話俾人放翻出嚟啦咁樣。咁但係佢全程睇唔到嘅，但係佢同嗰個人有溝通，而嗰個人到最後尾好戇居，又俾人拉咗嘅，因為佢放翻佢出嚟。咁放翻佢出嚟之後，跟住後屘就警方就開始有啲蛛絲馬跡啦，然後就開始就 咁而家就係因為呢啲指引，所以就放翻出嚟。 因為呢啲佢所謂嘅宗教指引啊。就放翻佢出嚟。 但系佢隶属乜嘢咧？咁佢又唔系妈妈。 冇错啦，咁佢系咪妈妈？其实佢系妈妈。 嗯， 呢一个就系特别嘅地方啦。佢系一个妈妈嚟嘅。 哦， 系啦，佢一个。 佢自己本身有个。 佢有小朋友噶，佢有小朋友。咁佢出嚟去做 model， 佢因为佢之前其实已经系噶啦嘛。咁跟住佢继续都系因为个小朋友啦，同埋要养家啦。咁佢咪要继续去佢自己工作咯。咁俾嗰个组织嘅阿大，即系个阿 head 最大嗰个啦吓。發現咗原來佢呢一個媽媽嚟嘅，係媽媽嚟嘅，咁一定要放，咁所以跟住就叫咗嗰個拐佢翻嚟嘅嗰個人就去死啦，即係話喂你搞壇咁嘅嘢翻嚟唔得，總之依家要你放咗佢，跟住就放咗啦，咁結果一放之下咪領嘢咯，佢跟住條水去追蹤翻嗰個人啊，然後就捉咗嗰個人啦。當然嗰個人其實就唔係嗰個阿頭嘅，即係唔係嗰啲重要人物啦，係俾佢即係叫做係啦嗰扎啦咁。 嗰傻仔啦。 咁結果咪就係咁樣領嘅嘢咯。咁但係呢件事曝光咗之後咧，其實咧有好多即係唔係咁明白 Deep Web 或者唔知道世界嘅人嘅存在嗰啲人咧，就會覺得哇咁奇怪嘅啊，警方做到嘢啊，即係類似呢啲啦咁樣。但其實唔係嘅，背後嘅意思係啲乜嘢呢？背後嗰件事情就係話俾你聽，原來呢個世界有好多我哋唔知嘅存在，而 Deep Web 或者可能係熟悉呢樣嘢嘅網絡上高有一班人已經係討論緊嘅，就係話哦，原來就係呢件事情，就係嗰啲人嗰啲販賣人口嘅組織。 咁啊，好彩啦！ 好彩啊！好彩，因為佢有個小朋友咯。O.K. 跟住嗰陣時，即係嗰、那個即係捉咗個阿嗰、那個所謂嘅阿頭翻嚟嘅時間咧、即係其實嗰個係 嗰啲叫咩啊？ 乜都唔係咯，什麼都不是。其實捉到佢之後，跟住同佢即係講過嘅，跟住嗰條友咧，佢好似即係總之講話佢自己攬曬上身咯，佢亦都唔會。講任何關於嗰個所謂嘅人口販賣組織裡面嘅任何資料咯， 死都有份啦，大佬！如果講咗， 講咗話佢寫仲慘啊！佢而家都起碼叫話坐監啫， 係啊！ 但如果佢講咗，佢喺呢個世界冇得生存噶啦，比死更加難受， 搞埋屋企人， 好誇張噶！同埋 你嗰度買空都得啦，有咩唔得啫？ 冇嘢唔得噶，搞埋個屋企人都仲得啊！學你話齋安妮，因為佢咪安彩妮， 安妮， 我個 friend 的確叫安妮，所以我成日習慣叫安妮。 阿妮啦，叫佢做 Lily， 佢真係噶。跟住咧，我一陣間有段片俾大家睇。 好啊， 嗰段片咧，我相信即係如果可能有留意開 Deep Web 嘅，應該就係好經典，係啦，好經典，應該一睇你就會知道係咩嚟嘅。 好，咁我哋下一 part 翻嚟睇片， 下一 part 見。